也不能怀疑，也没理由怀疑，他感激你还感激不过来呢。等你见着面也跟他解释解释。哎，这事就这么过去了。郭英的娘也死了，老山和金有德把女儿接上山西万宝山。以后呢过的日子不多，金氏是生下孩子，就这个粉哪吒胡德济。郭英呢以后见着胡德海曾经把这个事儿讲了一遍，说二哥你看当初出现这么个误会是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的。老胡一听，哎呀老七耶，我太感谢你了，没你我们一家人就完了，你救的是两条命哦，老七，咱们是磕头的把兄弟，我就不说客套话了啊，往后咱们走着瞧，你看你二哥得怎么对得起你。胡德海是知道这个事儿，但是事隔多年，咱们前文书说金氏带着粉哪吒胡德济金梁金洞这一来，大汉花云这一开玩笑，胡德海把这事儿想起来了。他一想，不对，我郭英可跟我说过，没救他母亲，把我老婆给背走了。这玩意儿人嘴两张皮，反正都是理，光他那么一说，我也不相信。他那心怎么就那么好呢？他再一看粉哪吒胡德济，这小伙长得这个漂亮，粉奶奶的面皮，个头腰身模样长相和自己都不一样。郭英叫玉面小霸王，小伙子人品一绝。老胡一想，就我这张大黑脸，我能有这么个漂亮儿子？前后的事情都串联起来一琢磨，背不住，我经常不在家，我们家离着老郭家不远，大概金氏背着我不知道，跟我们老七勾搭连环，有了小孩往我脑袋上安，我呀我才不认呢。你说老胡这个人脏心烂肺不，他这凭着主观胡思乱想，哎，就要把这个事儿就肯定成事实了。今天呢，当着西吴先王朱元璋、大帅徐达、满营众将，胡德海觉着理直气壮，把草包肚子一舔，滔滔不绝把经过讲了一遍。最后他还说呢，众位听清没？哎，会说的不如会听的，这不人都在这呢吗？我说金氏，你也别听我的，当众你解释解释，我哪点说的不对，我怀疑的有没有道理。嘿嘿，别人的孩子硬往我头上安呢，俺老胡不认账。话他越说越有理，满嘴喷着吐米星子，摇头晃腚，简直这屋招不开他了。他这一说，大伙全傻了，因为发生这个事儿的时候谁也不在眼前，你知道胡德海说的是真的是假的。单凭素日的为人，知道郭英不能干这种事儿，但是世上什么事儿都能出现呢，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有做不到的事儿。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，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你怎么敢打这个全保啊？尤其是元帅徐达，那说话办事举足轻重，一言兴邦一言丧邦，能轻易给下结论吗？把个元帅徐达也弄得张口结舌。这个，哎，元帅你说 就听你的了。你要说胡德济是我儿子，你敢保着金氏跟郭英没这个事儿，那你就处罚我，行不行？把元帅问的还真没词儿了，朱元璋脑袋也冒汗了，心说如果胡德海说的是真事儿，我呀，西吴先王不当了，这成什么了？乱七八糟的，在军营之中怎么能出这种丑闻呢？我们乱石山的弟兄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。朱四爷也唉声叹气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当兵的进来报告，说活神仙刘伯温求见。话可不多呀，一听说刘伯温来了，当时率厅上就活跃起来了。哗，哎呦呦，刘先生来了。刘先生来了，这回可好办了。刘先生是当世的活神仙，没他办不了的事儿。他怎么来的这么巧？朱元璋带头起来，请。满营众将都接出来了，就见刘伯温圆领大袖，手拿拂尘，背背宝剑，满面春风，离老远跟朱元璋打招呼，主公，贫道回来了，无量佛，各位可听好吗？大家过来跟刘先生打了招呼，朱元璋伸手把刘伯温抓住，先生，你上哪儿去了你？自从襄阳一别，烟空信渺。你怎么才回来？无量佛，主公，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在襄阳我跟你告过假，我不是随便溜达，我是遍走天下给主公访求名士，如今把事儿办完了这才回来，难道还晚了吗？哎呀，先生啊，你来的正好，咱们这出事儿了。哦，什么事儿？哎，是这么回事，就把胡德海说的那番话以及金氏和胡德济来这个事儿讲了一遍。刘伯温听完并没有感到意外，一不慌二不忙，淡然一笑，哈哈哈哈，小事一段，哎，这事儿好办好办。哦，先生还好办，那就看您的了。嗯，贫道料识小计，这个事儿就能叫做真相大白。说着众星捧月一般的把刘伯温接进帅厅，当然元帅徐达过来也与军师见礼，狗皮道张三丰与师弟见礼，大家寒暄之后分宾主落座。胡德海也过来了，哎呦，先生先生，真想你呀，您回来了啊，回来了。二王千岁，我听说你唱戏唱得挺热闹，得，别拿我开玩笑了。先生，你晚来一步，事儿你不清楚。不，贫道都知道了。哦，我先看一看哪位是金氏夫人。金氏啊，没脸面在这待着，早躲到后院去了。刘伯温要见，有人到里边送信儿，时间不大，金氏哭着出来跟刘伯温相见。刘伯温安慰了几句，谁是德济呀？胡德济在旁边哭着也过来，先生，我就叫胡德济。哦，刘伯温一看这小伙长得真漂亮，在人群一呆，那简直是鸡群之中出了一只彩凤，乱草之中长出颗灵芝草一样。 跟水莲珠一样，越看越喜欢，替胡德海高兴，但是更恨胡德海，心说这你烧包烧的满嘴喷粪。刘伯温一想，治人你得治他个心服口服，压而不服啊。见完之后，就见刘伯温一不慌二不忙。二王千岁，哎，先生，我在这儿呢，你再把事儿跟我讲一遍。好了，我再说一遍。胡德海又把事情的经过讲一遍。要据你这么一说，金氏果然不贤。那当然了，那还闲吗？啊，你说这个德济不是你儿子？不是，到什么时候我也不认账。那么你就肯定他是郭英之子？那错不了，我掐手指头算，手指头不够还有脚趾头，我早就算定了。您瞧这模样，他跟老七长多一样，他都那么漂亮，就叫我这模样大黑脑袋，我能有这孩子吗？好好，这么办吧，你也不要血口喷人，我也不能说没有这种事儿。哎，咱们今天呢有个解决的办法。先生，您叫神仙，您什么主意都有，我听您的。好，我从我老师那儿学了个办法，叫滴血认子。滴血认子，我先生，这是怎么个意思？一会儿让人给我取过一个金盆，就是铜的也可以，没有使用过的，里面装满水银。装完之后咱们当面试验啊！你胡德海把中指刺破，把血滴到金盆里面，胡德济把中指刺破，把血也滴到金盆里面。如果你们是父子，这两个血珠就合二而一，能混为一体。如果你们不是父子，无论如何这两个血珠不能混合。然后呢，再把郭英的中指刺破，也把血珠滴入金盆之中，看看跟德济的血珠能不能混在一起。要混在一起，那你就说对了，胡德济就是郭英的；要混不在一起，你就是信口胡言。你看看这个解决办法怎么样？先生，这玩意好使唤吗？古人留下的妙法，焉有不灵验之理啊。元帅、主公，你们看。徐达止不住点头，先生，我也听说过，但愿一试。满营众将异口同声，好吧，现在就准备。要说这么大的西屋先王，找个盆还找不着吗？真就取了一面金盆，纯金的，小盆不大，放到帅案上了。刘伯温看看擦得挺干净，又命令找来水银，在这盆里倒了八分满。再看刘伯温把杯的兜子取过来，兜盖打开，在里边取出点东西来。先在水银里头和了点药，然后取出一颗银针。这银针是三棱透甲锥，锋芒利刃，那个快就崩皮了，能有五寸多长吧。刘伯温 净过手之后，把这颗银针在火上燎了燎，那意思是消消毒，然后擦干净，让郭英、胡德济、胡德海三个人把手全都洗干净。过来过来过来，德济啊，别哭啊，一会儿就闹清楚。你把左手的中指交给我。哎，胡德济把绣面碗那碗伸过左手，刘伯温就在他手指肚上砰轻轻地点了一下，这一点血就淌出来了。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血气方刚，那个血滋滋地淌出多远去，不用太多，就一滴血滴入到水银之中。哎，大伙一看呢，滴溜圆，这血珠不散呢，就抱着个团，让胡德济在旁边站着，又把郭英叫过来。七爷，你把左手中指交于贫道。哎，郭英抽抽搭搭一肚子委屈啊，遇上这么个浑人简直是有理讲不通。他心里也担心刘伯温的办法是不好使唤，当时把中指刺破，也滴了一滴血到了金盆里面。大家一瞅，血珠是红的，水银是白的，盆是金的，彩色分明啊。刘伯温手提银针往桌子边一站，主公、二王千岁、元帅，各位大家上演，看见没看见，这是胡德济和郭英的血，看看他们是不是父子。如果两个血珠混到一起，胡大海可就说对了啊。胡大海叉腰看着先生，那非混不可，那我准保说的没错。刘伯温不理他，拿这颗银针一晃动，这个水银在里头一搅和，搅了半天水银动了，这两个血珠在里头滴溜溜乱转呢，有时候搅来搅去就碰在一块了，啪一碰就像俩敌人似的，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，这就怎又躲到两边去了。大伙一瞅，这样怪事儿啊。刘伯温满面陪笑，二王千岁你看清楚没有，你看这什么意思。对了，要这么说呀，胡德济不是郭英之子，不过也不是我儿子，我们俩的也得碰，是吗？那咱当面试验，你把手伸过来。老胡把手往前一递，和他这只手跟大蒲扇一样，手指的跟棒槌似的，把刘伯温恨的，把他左手抓住，狠狠在手指肚上噗就扎了一下，把个胡德海疼的哟哟，我道爷你够狠的。刘伯温心说，我扎死你，有你这么不争气、这么不要脸的，什么人能跟你出的一起？鲜血滴到金盆之中，和这个血点更大，像鸡蛋黄差不多。众人睁着眼睛看着，刘伯温连晃动几次，这两个血珠转转转，啪，合二而一，化为一滴血。满营众将是无不喝彩呀！刘伯温把银针一放，当时老胡啊，张口结舌：“陈元帅，你，我先生，这玩意儿准吗？你不是跟我变戏法？哎，古人所留，焉有不准之理？